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一集。电视剧《珍宝》拍摄工作接近尾声，大部分角色已经杀青，余下的人要奔雁塘村拍剩下的戏。这村子遗存了数百座古民居，包括了一些明清时期的祠堂、戏台等建筑，保存都相当完整。当地市政府一直想开发这儿，倒也确实引来了剧组进行拍摄。车停在村口的停车场，剧组的人鱼贯而出。蓝河提着自己的行李下车，山里比山下要凉爽许多。他穿着暗蓝色的卫衣和深色工装裤，因为角色需要，他刘海长的都快遮住眼睛了。在这部男性角色不多的戏里，他勉强算是男五号。不过作为一个十八线小透明，公司和剧组都没有给他配备助理，凡事当然亲力亲为，蓝河并不介意。剧组租赁了民居作为住处，接下来的路程要靠走了。他和组里的摄影程海东边走边闲聊，两人在这个组里认识的，虽然工种不同，但都是老乡，还兴趣相投，两三个月下来倒是成了朋友。路旁都是青石建筑，剧组派人来看过景了，但接待的村干部还是业务娴熟地给大家介绍。 这里丢了两只狮子，一大一小，就是太师少师，谐音太师少师啊，我们这里是出过当官的。 蓝河顺着看，难怪会选择这儿取景，保存都相当完好，有个修缮也都是找老匠人用传统手法进行，保留了原汁原味。村干部继续吹嘘那当官的祖先曾经请来鬼谷子后人看风水设计祖屋，大家一笑而过，这就跟随便哪儿的小吃都要和古代皇帝名人扯个关系一样，听过就算了。剧组即使解散了许多人，剩下的也为数不少。前头有鞭炮声和吵嚷声，行走的队伍便慢了下来。蓝河揉揉鼻子，听到自前方口耳相传过来的说法， 村里有人过世，在办丧礼。 出于对死者的尊重，大家经过时都低头，有的还鞠了鞠躬，行进速度自然慢了下来，视线被人群遮挡。待蓝河走到前头时，见一方是空地，设了灵堂，内有棺木，摆了张八仙桌，桌上是逝者的照片，还有通了电的长明灯，两旁有纸扎的童男童女，桌前是铁盆，有人在不停地烧纸，烟火缭绕。另一边的主干道路口，几个青壮年则试图将高大的纸扎幡立起来。这里没有可以攀依的物体，他们用木棍试图支撑。幡有四节，得把幡身组装起来竖好。可不知为何，捣鼓半天怎么也立不起来。村民肆无忌惮地议论：“ 幡儿都亮不了，孝子白花钱了。”哎呀，谁知道这幡儿为啥立不起来呢？ 随着这样的议论，本家孝子脸色也就越发难看起来。程海东合掌虚拜了一下，小声嘀咕：“ 那是什么？怎么折腾半天就立不起来呢？” 他就没怎么经历过传统丧葬习俗，而雁塘村还保留着十分古老的丧葬礼仪。蓝河说：“ 是金银幡，丧葬纸扎里难得的大件， 一件怎么也要上千块，通常得立在显眼的路口。摄影老大也在旁边，闻言颇意外地看了蓝河一眼。 你年纪不大，还知道这个？上回你和东子抽签，还是拿手机抽的电子签，甚至不愿意付一块钱来借签啊。 也没必要完整复述一遍吧。程海东也嘟囔起来， 一块钱也是被骗的呀。 蓝河又看了眼那些纸扎，颇为怀念的道，我爷爷以前也扎这些的，这种大件不是每家都舍得添置，一年也扎不了几回。 原来如此，摄影老大了然点头。 老辈习俗，这反而是为死者积德招福，立不起来就会惹闲话。 嗨，和咱们也无关，谁知道怎么回事？走吧，走吧。 租赁的住处虽然是古式民居，但常年有人生活，除了因为采光不好阴一点，条件倒也过得去。蓝河收拾完行李，就看程海东进了自己屋，他俩住隔壁。程海东正在啃着不知道哪儿来的卤鸡爪，边啃边说， 晚上不是原定要在民居拍夜戏吗？地点好像就是在灵堂那个路口另一边。我刚听导演正在商量这事儿呢。 会调整吗？蓝河问。 不知道，可能吧。 程海东答道。饭后就接到临时通知，今晚的拍摄取消了。 估计导演还是怕打扰到逝者。 程海东说， 哎呀，夜戏都让推迟了，等那边办完丧事，正在改通告单，明天白天再开工。 人倒头就是昨天的事，灵堂就设在拍摄地点之一附近，他们也提前预料不到。而这个行业有忌讳的人不在少数，宁愿为此耽误开工，这个结果倒也不是太出人意料。 陪我去买包烟吧。 程海东招呼蓝河，他烟瘾犯了。村里就一个小卖部，在主干道路口。蓝河抱怨， 你小学是不是还让同学陪你上厕所？现在可真成熟了不少啊。 也就随口一说，人还是陪程海东去了。又来到了灵堂附近，此时夜幕刚刚降临，按习俗主家要守夜，这才是开始而已。路口几个带孝的本家子孙再次试图把幡立起来，似乎不想浪费这上千元购置的大件。程海东自语般低喃了一句， 怎么还没立起来啊？ 蓝河想，如果一直被反方向推动，幡杆确实很难竖起来。程海东进小卖部买烟，没留神身边的蓝河就不见了。等他出来时，就看到蓝河从灵堂里走出来，吃惊的道， 你在干嘛？ 蓝河回头看了一眼， 没什么，干站在这儿怪尴尬的，给老爷子上了炷香。 就是那香质量不怎么样，香粉不均匀，他甚至闻到了一点霉味。 这样啊。 程海东茫然了，挠挠头， 那我要去吗？ 没事，走吧。 到门口，程海东又说， 等等，先上隔壁弄俩鸡爪去，真挺好吃的。 剧组饭菜聘了村里的妇女做，集中在隔壁，因为外头有井，方便他们洗菜。到了门口，程海东就挤眉弄眼让蓝河开口，他白天要过一次了，而根据他的经验，蓝河开口待遇更高。这会儿院子里有几个妇女在准备明天早餐的食材，蓝河轻敲两下门，礼貌地问， 姐姐，我想买两个卤鸡爪可以吗？ 几个大姐虽然不认识蓝河，但她样貌俊秀，尤其双目澄澈，笑起来还有甜甜的梨窝，让人不自觉就心软了。 哎呦，这还买什么呀？我家做了一大碗，卤的比现做的透多了。等着大姐给你夹几个啊。 立刻有人抹了抹手，去给他拿秘制鸡爪了。蓝河跟上去要给钱，几个妇女已经开始七嘴八舌问起他的情况。多大了？一定是演员吧？拍过什么戏？有女朋友吗？程海东感慨， 哎呀，果然大姐们看到蓝河后三分钟内必然敞开心扉。 对那些问题，蓝河心不在焉，盯着鸡爪看。装鸡爪的瓷碗看起来有点年头了，鸡爪都被剪成两半，卤得透透的，红润诱人，点缀着一并卤成深色的葱姜末、干辣椒、香叶，咸鲜的浓郁香味扑面而来。一只手忽然抓着蓝河伸向鸡爪的手腕，择菜的大姐神秘兮兮地道， 小伙子，你们晚上小心点儿。隔壁院子就是昨天倒头的老宋以前住的。 程海东嘴里叼着的半根烟顿时不香了，卧去一声，这心扉敞得可真够开的。 你们村怎么这样啊？这房子还租给我们，他住的哪间？ 老宋他儿子租的呀，就是东边那间。莫要吓唬他们了，人家年轻人啊，现在也不信这些。而且屋子前两天就腾出来了，他是在小儿子屋里头倒头的。我们本也不好说啥的，这村里都定下来了。 大姐们你一言我一语，说明虽然是死者住过的，但并非在那里咽气，只是到底也是生前住所，倒头没多久呢。东边那间就是程海东住的。 那屋里的生活用品不会还有老爷子用过的遗物吧？ 他不自觉用力咬了一下烟蒂，去看蓝河，只见蓝河还盯着鸡爪看。 喂，还在吗？ 在。 蓝河目光还舍不得挪回来。 你找巨物看还有没有别的屋啊？不行，我给你换个屋子。 他语气很随意，程海东一时觉得是不是自己大惊小怪了，还真被大姐们吓到。但他琢磨一下，还是觉得不大好，去找巨物换屋子。可惜这会儿人家实在忙不过来，愣给他搪塞了。蓝河言出必行，要和程海东换个屋睡。程海东更不好意思起来了，这说出去他身高都1.8米的大个儿，倒比蓝河还娇弱吗？ 不好吧？ 蓝河又打了个喷嚏。 没事，换吧。 都说见怪不怪，奇怪自败，蓝河这样倒像是比他扛事儿。程海东羞涩地学探班粉丝， 谢谢哥哥，你是不是感冒了？小心身体啊。 程海东换了蓝河那间屋，这原本不是卧室，也不知道原来是干什么的，放了不少茶叶，都是自家种的，雁塘村不少人种茶。房间因为租赁给剧组，放了简易的钢丝床，但程海东这种跟惯了组的人根本不挑。要说有什么不便的地方，就是这老宅子上厕所得出房门。村里夜晚根本没什么光亮，院子里只有孤零零的暗黄色灯泡。同院其他屋的人也不知是不是睡死了，周遭似乎是十分安静。但隐隐约约，程海东又听到了远处飘来的鼓乐，是灵堂的哀乐，除了这没有别的声音了。程海东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安慰自己人不能被脑补吓死，转头看到蓝河的屋子灯还亮着，突然又安心了一些。 抓紧上完了厕所回去，爬上床。 睡吧睡吧，明天还要起来搬砖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